断思念，伤痛会加倍。从此忘情忘爱忘伤悲，忘掉你有多美，让自己没有时间没有机会没有念头要挽回，吞下多少苦涩滋味你不会了解，不管爱你恨你都是那么 身影，等是我的梦。